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今年马拉松将于本月31号鸣枪起跑，今天是11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去年我国科幻产业总值达到了551.09亿元。云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晚，北京马拉松官方发布赛事通告，宣布今年北京马拉松将于本月的31号鸣枪起跑，赛事规模共计30000人，选手报名工作呢于昨天的23:50正式开启，到10月4号的23:50截止报名，为期3天。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公告显示，本次面向大众选手，要求选手须为比赛当年年满20岁，也就是2001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北京市常住人口，且2019年1月1号到今年9月23号期间，马拉松赛完赛有效成绩在6小时内，或者是半程马拉松赛完赛有效成绩在3小时内，选手需下载北京通 APP 完成实名认证，并且关联个人证件信息。今天呢是11假期的第二天，本市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上午就来到了京开高速的西后门收费站以及首发集团的信息中心进行了采访。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他。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是这样，上午8点在京开高速的西后门收费站车辆排长队的情况呢并没有出现。那么记者现场看到呢，收费站7条小客车专用道呢已经全都开启，工作人员呢在远端就对车辆呢提前疏导，并且随时处置车辆的突发情况。那么收费员呢在窗口及时对这个过往司机呢进行这个路况的提示。那么西红门收费站的出境方向，昨天一天的通行量呢比平日增加了20%左右。总体这个平稳有序。那么11当天呢，高速公路的交通量是276.39万辆，同比增长了11.2%。其中首发集团管辖的18条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的交通量是118.6万辆，同比增加了48%。那么从早晨6点出京车辆开始增多，一直持续到上午11点左右，尤其是在这个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以及西北6环，车辆排队现象呢比较严重。主持人， 那么首发集团在假日期间都采取了哪些服务保障措施呢？ 首发集团在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还有收费站区都设立了党团员青年志愿服务台，为过往司机呢提供这个道路咨询、饮用水、应急药品、简易的修车工具，还有就是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单等项服务。那么首发养护公司呢节前对这个道路设施，比如像这个钢板这个护栏、防眩板以及标志牌、消能筒等等进行了清洗或者更换。那么对高速公路的照明设备呢进行了检修，保证这个亮灯率，那么提高司机夜间行车的安全系数。他们还在一些重点路段加强了巡视，随时清拖事故还有故障车，以保证高速公路的通行安全顺畅。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9月28号到10月5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会议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了360亿元，去年中国科幻产业总值达到了551.09亿元。大会期间呢，未来预期总规模10亿元的北京科幻产业基金将会成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展览主题理念践行、守正创新，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服装、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等展出。一起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进展厅，观众薛女士就关注到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主题景观设计。

1984年10月2号，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谈到城市改革问题，指出不久要开12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那么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民需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好的，今天上午呢，北京的天气阴沉，有零星的降雨。到12点呢，观象台的气温是19.8度，城区西部海淀丰台石景山到房山这一带的能见度比较差，在1到3公里，其他地区呢在3公里以上。预计下午呢依旧是维持这种弱降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1度左右，体感是略有些阴凉，外出呢注意携带雨具，及时增添衣物，能见度呢也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今天夜间呢西南暖湿气流增强，明天白天有冷空气南下，二者共同作用呢导致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下午雨势是明显加大，有小到中雨。从分布上看呢，西北部山区雨量比较小，东部和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大一些。降雨也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有可能会出现积水，所以对交通出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驾车出行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夜间到4号上午呢，冷空气是整体南下，降雨呢暂时停止，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7级。这次冷空气活动持续时间比较长，导致4号以后气温是明显下降。4号到7号白天呢，城区的最高气温是15到18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山区会更低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可以把秋裤准备上了。4号中午呢到6号，北京还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是增高的，所以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隐患区域游玩。另外啊，北京周边的天津、河北、陕西这些地方假期也是多降雨天气，尤其在北京以南的这些地区呢，降雨量会更大，所以到这些地方游玩呢，也要做好防雨准备。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华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2，道路是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云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